你好，又到了大咖对话时间。今天的嘉宾是饿了么 CTO 张雪峰。2015年初，他正式加入饿了么担任 CTO，之后饿了么的业务迅速发展。今天其订单量仅次于淘宝和滴滴，与美团不相上下。亮眼数字背后，饿了么技术团队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今天我们就请张雪峰谈谈他对于技术团队文化的一些感悟。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。作为 CTO，陪伴饿了么一路成长到现在的规模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张雪峰回答：“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直支持我、陪伴我，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的团队。这听上去是个套话，但是确实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是个创业公司，一开始也是一穷二白。我加入的时候，技术团队只有30多个人，分工也不完善，但是那时候被业务逼得就得迅速招人，而且那时候肯定是顾不上太多。”不可能像 BAT 这些大厂去精挑细选，我们直接就先把人招进来干活，通过干活相当于以赛代练。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，这个过程中呢就优胜劣汰了。这个团队到今天还留在这儿的同学或者坚持3年以上的同学真的是不容易，没有他们我早就下台了。他们能够坚持下来，也是我自己能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。在此过程中呢，组织架构变化、研发流程优化更是家常便饭。不过，无论如何变化，有一点却是不变的：研发管理没有所谓 best practice，只有适应业务发展且生命周期有限的 suitable practice。能够走到今天，有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创始团队对我的信任，让我可以放手大胆的干。这也是在创业公司的好处。大公司你肯定会有很多的限制和约束，这两点却任何一个团队都走不到今天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当然，公司会怎么样也不好说。这3年多真的是靠毅力熬过来的。创业公司呢，资源相对少，虽然有融资，但说实话哈，每天 CEO 一起床就多少钱出去了。不光是人员的工资这些，像我们做外卖，一天的营销费用也是蛮惊人的。我可能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要把系统做稳定。其实我是2014年9、10月份开始接触饿了么，因为我跟饿了么联合创始人汪渊关系很好，就担任了他的技术顾问。后来出现了一些火情，他就说：“兄弟，要不一起搞吧？”我就来了。我加入之后呢，也不可能马上见效，还是会挂掉，靠人肉顶上去，慢慢才稳定下来。你没有一点毅力，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，真的支撑不下来。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我知道饿了么非常重视技术文化，那么饿了么的技术团队文化到底是什么呢？张雪峰回答：“饿了么的技术文化经历过2个阶段。”新的文化呢，我就不展开讲了，内容比较多。早期蛮简单的，就3个词儿：极致、激情、创新。到今天为止，我认为我们技术文化也主要是围绕这3点。我是70后，但团队里大部分都是90后，包括我们几位创始人也都非常年轻。一般来说呢，岁数大一点的肯定是求稳，但是年轻人就是希望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。这个词儿也是我进饿了么之后体会到的。以前知道这个词儿，但是没有经历过。进到这个团队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。如果认为这件事儿是对的，又是很重要，大家就拼了命的要把这件事儿做到最好。实际上，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最好，但是目标就是要做到极致。激情的意思是，在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有激情是正常的；在不顺利或者有坎坷的时候，你还能保持激情，这才是激情真正的含义。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坎坷挫折，尤其在高峰期系统挂掉的时候，外面铺天盖地的吐槽，这时候你的压力会非常大，你会有挫折感。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些东西支持你，那可能你要么放弃，要么就听之任之。不管怎么样，更多是在逆境的情况下保持激情非常重要。如果无法让团队始终充满激情，不可能有持续极致成果。最后是创新。创新呢，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因。外卖行业大部分新鲜的东西，或者现在被验证成功的东西，都是饿了么首创出来的。这跟创始团队的基因很有关系。创始团队对技术很重视，很多时候创新是靠技术来带动。还有商业创新模式，我自己原来其实不是很有创新精神，但是进了这个团队之后，我受这点影响很大。你不能预测对与错，但至少要去试一试。创新有个近似词呢，叫试错。试错就是大部分试下来是错的，只有很小的概率能试对。所以创新需要激情去支撑。 这就是我们说的极致激情创新。我们技术团队呢，没有把这些作为口号，也没有标语，就是大家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这样做。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，新人加入之后，怎样能够帮助他们融入这种团队文化呢？张雪峰回答，我们新人进来之后，他有可能有岁数大的，就像我刚进来，我也有一点吃不准自己能不能适应这种文化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就是让他能够 enjoy， 而且能够持续的 enjoy。人只有在快乐的前提下做他有兴趣的事儿，才能够做好。enjoy 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 enjoy 过程，叫 enjoy working。你自己不管写程序也好，做产品设计也好，做架构也好，包括网站宕机去救火，你要 enjoy 这个过程，做你喜欢的事儿。新同学来了之后，我们会让他去体验，选自己喜欢的事儿。当然也不可能每个人想去那个岗位就去那个岗位，但我们会尽可能做到。结果方面呢，允许一定的失败率，就是这个项目不成功，或者你这个项目成功，但你在项目中并没有做得非常好，这方面我们允许一定的试错成本。还有呢，就是 enjoy result， 光讲过程没有结果也不行，因为公司毕竟不是福利院，即使试错100次，失败了99次，你好歹也要有一次靠谱啊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让同学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而喜欢的事儿又能给公司带来价值。毕竟呢，我们是个商业公司，要让团队持续的 enjoy。如果说今年享受过一个成果之后，明年就一下子掉下去了，这也不行。我们要一直创造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让大家去做。除了公司的收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这几年公司一直在强调，就是社会价值或者说社会责任。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食品相关的行业，食品安全，还有我们的骑手的安全，还有比如最近我们做的一个寻找走失儿童的行动，你的业务上正好有一个环节可以去延展一下，就能创造社会价值，这也是能够让团队成员很有成就感的。以上就是张雪峰关于创业公司技术团队文化的一些看法。你所在的团队有什么样的团队文化呢？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